单刀赴会，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英雄辉的好汉打下金滴关，众人有了站脚之处，真不容易，这是第一站呢。大洋山的家眷全都接到城里安顿下，又因为结黄杠有钱呢，买战马，打盔甲，这就给他们造反打定基础。秦琼来到金梯关说书的一句话，实际呀、啊、太难了。六党未温通，活秦花刀帅。秦琼在胜利回到了军营会，在帅府设摆酒宴，大家开怀畅饮，说外边打扫战场啊，如何安民呐、啊？城头上砍掉大隋的旗，换上群英会的旗，不再重续。酒过三巡，徐茂公说：“众位弟兄，咱们自从出兵以来，到返山东，攻打金堤，事事顺利。可是，别以为打了两个胜仗，就忘了大隋朝的人马，立刻大兵压境啊！”人家是全国的兵力，我们只有这一个金堤关，这难处可就大了。程咬金扯着大嗓门喊：三哥呀、啊，你别以为隋朝那么厉害，他们都是豆腐的，别的不说，就说老程我手中这把斧子，敢说打遍天下没人敢惹。想当初我老程结黄杠，徐茂公摆摆手：“哎，四弟，别净说结黄杠的事儿。那是杨林没来，要是杨林来了，你这黄杠能结得成吗？哎，你小看我。哎，徐三儿，你别替杨林吹胡，告诉你，就是杨林来了，我程咬金也照样砍他300斧子，你信不信？”徐茂公笑了笑：“好，我就看你砍他300斧子呢。”秦琼也说：“咬金兄弟啊，你们哥俩先别吵了，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吧。三弟，你看这被捉来的魏文通怎么处理呢？”徐茂公说：“这个人武艺高强，是杨林的爱将，处死太可惜了。收降不会投降怎么办呢？你等我想一想。”他们一直喝到天光放亮，才撤去残席，各自安歇，又歇兵两日。这天早上召集大家议事，他跟秦琼说：“二哥呀，我有办法处理韦文通了。”“啊，你有什么法？”“听说老杨林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太暴，他有70岁的人，我有一个主意，能把这个老贼气死。”“那你有什么主意能叫杨林气死？”“你们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大家一听拍手叫好，乐得前仰后合呀。不过这事儿谁办去呢？徐茂公说：“谁也办不出这事儿，就得叫程咬金。四弟，这件事儿你去办成不成？”程咬金咧着大嘴，晃着大脑壳：“我说徐三儿啊，你小子好事不派我，这种事儿你叫我去，真有你的。哎，你去不去？去去去，我这就去，我正想看看这个魏文通长什么模样。” 就这样，有人领着来到关押魏文通的地方，把门打开一看，魏文通法纪散乱，倒绑着二背。程咬金低头看了看，哎，你就是魏文通啊？魏文通把法柳子啪往后一甩，程咬金一看，怪不得杨林喜欢他，魏文通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方方正正的，嗯，不错。你知道我谁吗？不知道。我叫程咬金呐，你就管我叫四爷就行了。反山东劫黄冈都是我，你叫什么花刀帅？那你是没碰上你四爷我，要是碰上我，你那花刀帅就成了挨刀将了。老魏，我找你不问别的事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投降不投降我们英雄会？反不反杨广吧？魏文通两眼一瞪，一晃脑袋，降马，本帅既然被你们擒住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不许你侮辱本帅。哎呀，魏文通啊，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呐，就你这号的，要投降也不要你呀，你不是不降吗？干脆你也就别提这个茬了。来吧，我今天给你捯饬捯饬，哎，你想不想杨林？嗯，怎讲？我把你收拾完了，给你送回去。说到这儿，他撸胳膊挽袖的左手一摁魏文通的脑袋，右手挽住了魏文通磕下三绺黑须左边这绺，手指头一缠，嘿嘿，我看你也甭想了。本儿他一使劲儿，把魏文通左边这绺胡子全都给我拽掉了。魏文通压了一声，啊，你干什么？当时腮帮子出血了，干什么呢？长胡子干嘛呀？不好看，不美，我把胡子给你薅掉了，你看看你什么模样啊！伸右手一挽右边的胡子，本儿这绺也掉了。魏文通疼得哎呀一声，心想这用的什么刑啊？再看呢，魏文通只剩下中间这一绺了。老生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照着镜子，像不像山羊？干脆一点都不要。”魏文通现在也认了，双眼一闭，只求一死，是一言不发。程咬金又拽住了魏文通中间这绺胡子，猛然一使劲儿，本儿他也给薅掉了。这回好，魏文通啊成了光秃秃的下巴了。老程一看，行了，来人呐，外边进来两个当兵的，四爷有何吩咐？去拿点胭脂粉和花来啊，拿几件漂亮的好衣服来，我给他收拾收拾。不一会儿东西都拿齐了，程咬金用手指头蘸点颜色往魏文通脸上一通抹呀，红红的，黑黑的，嚯，赫赫有名，隋唐时期的第八杰好汉，转眼之间成了女人大美人了。早有人准备一套鲜亮的妇人衣服，叫军兵给穿上，大花裤子也给套上了，又捆个紧紧的。魏文通能不喊吗？拼命喊呢，找块布给魏文通把嘴给堵好了，咣当把门一锁。他净了净手，回到前面议事厅来见徐茂公。哎，三哥爷，你让我办的那件缺德事儿，我替你办完了，你接着办吧。嗯，四弟，办完了就是头功。侯俊基、尚怀忠二位贤弟，三哥，您找我们有什么吩咐啊？二位兄弟，你们两个乔装成赶车的老百姓，找辆大车，把魏文通装在车里，上边装上干草，别让魏文通露出来，然后啊，赶这辆车到潼关帅府的衙门前，就说是魏元帅叫送的。 啊，军兵呢一定给你们车钱，你们俩人接到钱车也别要了，赶紧溜回来，听明白没？三哥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们俩准能办好。两人换上了衣服，收拾利索出来了。单说徐茂公等人在金堤关等候消息，侯俊吉、尚怀忠找好了车辆，把魏文通放在车上，上边盖好了干草，赶车奔潼关。很快来到潼关，守门的军兵把他们喊住，哎，干什么的，站住，别往前走了。侯俊吉说，众位弟兄辛苦辛苦，刚才我们碰见魏元帅了，魏元帅追赶一个黄脸的大将，碰上我们拉着干草，他说他买了，叫我们给你们帅府送去。守门的兵丁一听，心说魏元帅真行啊，到什么时候还想着军中的事儿，二话没说放他们进关。两个人轰着车辆来到帅府门前，跟把门的兵丁又把方才的话说一遍。兵丁不敢怠慢，拿出银两给了两个人，两个人一看是时候了，趁军兵不注意溜之大吉。当兵的看不见赶车的，开始认为是出宫去了，也没在意，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回来，可就犯了疑心了。哎，送甘草怎么连车都不要了，马也不要了吗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快快快快，把车轰进去，把甘草快卸下来。就这样有人把车轰到了院里，把甘草往下搬。嗯，看见里边有个人，哟，这什么呢？哟，还藏着个女的，这女的干嘛呢？怎么看是女的？头发挽得高高的，插了一脑袋花啊，红袄绿裤子，以为是大美人呢。哎呦，怎么有个女的在这儿啊？看看看，找俩丫鬟来。魏文通不能说话，他心里明白，着急呀，心想哪有什么大美人啊，他吭哧吭哧瞪着眼睛要说话，有个当兵的眼睛尖，哎，等等，诸位，这车里绑这个不是女的，你看多眼熟，哎，是啊，是，还穿着战靴呢，快快快，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。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魏文童干哕一阵，能说话了，军兵，是我，快给我松绑。哎呦，是魏元帅啊。哟，魏元帅，您脸上抹的什么呢？魏元帅，您胡子呢？哎呀，呸，不要多言。哎，是是是，大家憋着乐把绳子给挑了，他噔噔噔往里走。魏文童这阵真是想要一头撞死，可又一想，杨林还不知道呢，我得跟老王爷说呀。此时杨林正在帅堂呢，跟几家太保说话呢，突然从外边进来个大美人，满脑袋的花，穿着大花袄。嗯，这谁？他刚想要问，这个大美人扑通就跪下，见着杨林嚎啕大哭，老王爷呀，可羞死我了，王家千岁，我不能活了。哟，听声音，这不是魏文通吗？哎，你是？哎呀，王爷呀，我正是魏文通啊。嗯，你不是追赶秦琼了吗？为何弄成这般模样？讲。魏文通一看杨林生气了，吓得不敢再哭了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对杨林说自己如何去追秦琼，怎么碰见了六伙人和他交战，最后来到了黄河上，我上了贼船，他们把船弄翻了，我被他们抓住了，又被程咬金羞辱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杨林听罢怒发冲冠，气得下巴磕下的胡子都支棱起来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也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来呀，备马抬棒，我把那些降马是斩尽杀绝。他要替魏文通报仇， 刚说完，杨林忽然哈哈大笑。不但是十二家太保魏文通都懵了，王爷啊，卑职受辱，你应当怒气天凶，你怎么又笑起来呢？啊，文通啊，这些响马把你擒住不杀你，把你打扮成大美人儿送到潼关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吗？ 王爷，卑职愚钝不知。 哎，文通，那帮人知道我性如烈火，一看见你这样，加上我这么大年纪，准得气死。你一见，因为你气死本王，准得连休带扫也活不了。我要是现在带人前去，这个仗没法打。这些响马真是什么坏点子都想得出来呀！哼，我偏不上他们的当，我不生气。文通啊，你也不用羞恼，这不怪你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那些响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去换身衣服啊，下边摆点酒菜，咱爷俩啊吃点喝点，等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你给我点3000人马，我去收拾他们，给你报仇雪恨。魏文通听了，暗自佩服杨林的心胸。是啊，那杨林是久经大敌的老帅呀，姜是老的辣呀。魏文通冲着杨林磕了头，回到后边镜面换衣服。这回啊，魏文通这胡子要想长出来可就费了劲了。大太保薛亮问杨林，爹爹，您真的去金滴关剿除响马吗？我们哥几个陪你一块儿去。杨林看看这12个太保，就你们这些啊，陪我喝酒还可以，要说打仗还不净给我丢人吗？你别看响马人多，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你们在潼关等着，也省得去了给我丢人现眼。是是是，爹爹双棒天下无敌，哎，谁能比得了啊？我们不行。是啊是啊，不过你可要多小心。嗯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魏文通换完衣服，命人摆下酒宴，和杨林吃喝已毕。杨林带3000人马奔金滴关，魏文通和12家太保都没去。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。咱们再说徐茂公打发走了侯俊吉、尚怀忠哥几个，接着议论。程咬金说，三哥，你说杨林见着魏文通又该怎样呢？四弟啊，杨林心如烈火，一看魏文通如此受辱，那么大的元帅打扮成一个妇人，他不气死也气昏。魏文通见着杨林气倒，羞愧难当，没准儿就得抹脖子。呸，徐三儿，哎，要依我老程看呐，不见得。碰巧杨林一看魏文通那样，为给他报仇，就兴带兵来打我们。徐茂公还没言语，单雄信喊上了，杨林不来便罢，他要来，先叫他尝尝我丁丁狼牙棒的厉害。尤俊达、王伯党等人都是7个不服8个不忿，就等杨林到来斗一斗靠山王。徐茂公说，众位弟兄，看见你们这样我心中高兴，你们要把杨林打败了，这隋朝江山咱们就算得到一半了。众英雄你一言我一语，议论纷纷，只喝个一醉方休，才各自休息。转过天来，天光放亮，就听关城外号破连天，人魂马炸，有人来报。启禀徐首领，得知靠山王杨林带领3000人攻打金滴关。哦，再探再报。徐茂公想，靠山王虽说上点年纪，还真懂得兵贵神速， 忙派人叫来魏征、秦琼、程咬金、单雄信等众英雄一齐来到城头观望。但见金堤关外，杨林已经扎下营盘。徐茂公说：“众位弟兄，我们不都憋着劲儿斗杨林吗？老杨林来了，早饭过后他一定叫阵，咱们出去快饱餐战饭，准备迎敌。”好了，众人从城上下来，各自准备，时间不太大，就听城外到咚咚咚咚咚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报启禀徐首领，靠山王杨林叫阵，请令定夺。好，点齐3000兵马，众位弟兄随我出城交战。是啊，点炮。怎么，英雄会人也有炮？有啊，你别忘了，他们打济南的时候打开仓库，军中所用的东西他都带齐了，包括弩弓药箭也都带出来了，这就给他们造反奠定了基础。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陈平，3000人马鱼贯而出，到了疆场，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，命令弓箭手射住阵脚，裂开阵势。众人戴思江闪目一瞧，哟，暗暗竖大拇哥呀，杨林确实是会领兵带队，对面军兵不多，军装号坎整齐，当中一员老将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紫微微一张脸，这张脸是红扑扑的，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，是黑的少白的多，根根见肉，条条透风，头戴金冠，身挂金甲，背背八杆护背旗，外罩黄罗征袍，胯下宝马良驹，怀抱一对囚龙双棒，真好像搬走了苍龙，吊着了猛虎一样，二目烁烁放光。老杨林一看英雄会人亮队了，告诉军兵把秦琼叫来跟我回话。哎，秦琼秦叔宝，王爷请你过来。秦琼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假装听不着。程咬金说：“二根人，你干爹叫你呢。”“去去去，谁干爹？哎，你不是干儿子吗？”“那是他自己承认，我不承认，叫你过去搭话呢。”“我不去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他明白老杨林想和他叙叙旧。”“杨林是这个意思，他把秦叔宝叫过来，从心里喜爱这员大将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当干儿子，我保你荣华富贵，你想办法把英雄会的人给招安了，不就省着打了吗？”秦琼一想，你对我虽然不薄，现在我们是对立仇敌，你跟我又有杀父之仇，咱们谈什么呢？不见面好，但有一点我得提醒大家，众位弟兄，你别看杨林老了可不好打，我秦琼一辈子不服人，我这双锏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唯独在杨林的马前走不上三合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